他爱国， 大家鼓掌欢迎。 四号选手孟凡贵，大家欢迎。 没事事儿， 你干嘛来了？ 我来参加决赛来了。 你连前三名还没进入了，怎么参加决赛呀？ 没，那我都来了，你也得给我点活干啊。 这又不是工地儿，上哪给你找活去？这个， 那都来了。 要不这样吧，你记分吧。 记分 很重要。去那边记分。 谢谢您，谢谢。 第一道题，人的一生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好，三号回答。 吃饭。 好。你看多大学问这个。说的对呀、啊，常言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嘛。 对，是 给十分， 给。这又十分。 第二道题，吃饭的规律是什么？好，二号回答， 顿顿不落。 他比那位还有学问。对，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哪行家？ 对， 好，给十分。第三道题。吃完饭以后做什么工作？好，一号回答， 睡觉。啊，那俩宝一个倒，谁先比不了，吃饱就睡，太美了。 好， 谁吃饭吃饱。 还继续向他提啊，吃的，吃饭的基本要领是什么？啊，那二号回答， 稳准狠。 什么意思？ 首先要坐稳 哦， 显着你有会吃会喝的风度 啊， 但是眼睛不能停哦，要来回的学嘛、啊，看准哪个菜最好吃，下手要狠。 什么呀？ 俩鸡腿都归我了。 好，扣他十分，扣十分， 怎么扣十分呢？ 俩鸡腿一人吞还不扣你十分？ 什么人呢？这是 你呀、啊，白耽误功夫了你。 第五道题。喝汤的方法有哪些呢？ 啊， 好，三号回答， 溜边儿、衬底、轻捞、慢起。 你这是什么？解释解释。 解就是汤啊，端上来之后吧，拿那个勺子顺着边溜下去，到底之后呢，轻轻的一捞， 啊、哦， 这手里边就有感觉了。 是， 这时候可千万别动， 嗯， 慢慢走。 怎么样？ 好东西都在这儿呢。 哎，好， 真有水平， 加二十分。 谢谢主持人，再加二十分。 抢答题还有最后的一道题 啊，于少， 这道题嘛，说怎样才吃得更好、吃得更饱、吃得更有学问？好，一号回答， 不怕塞，不怕卡，关键说要装傻。 你这个我不明白， 哎呀，这太好，我明白了 啊。 不怕塞知道吗？ 不知道。 哎呀，你吃饭都要塞住牙，这时候你也顶住了啊！ 嗯、 你千万别抠着去啊，耽误时间呢，那玩意儿。 嗯， 你抠着完了菜没了。 是啊。 哎，不怕卡噎住的时候你也得吃啊，噎死也得吃，使劲吃。 那还有那个装傻， 那就更关键了。 哦， 您知道什么时候叫关键时候吗？ 不知道。 哎，那碰大虾上了以后，这个关键的时候了。 哦。 哎呀，这时候可得装傻呀。 啊，装傻。 你呀、啊，大眼皮别抬，六亲不认，自当旁边没有人呐、啊！哎呦，你瞄准这盘菜， 差不多了， 吃完大虾以后，那剩下的那汤拿去盘子对着嘴，哎呀，得喝。 汤都喝了， 喝了， 真有底的， 给二十五分。这怎么又多给五分啊？ 哎呦，你们听人连汤都喝了，还不多给五分？ 你们三位还真有点水平。 那当然了 啊， 这么多年就研究吃了， 要不然人家进前三名 呢。 咱们下一题 啊 要换一个方法 啊。什么方法？ 我这预备了三道题， 嗯， 这个名字叫自选题。 自选题， 这有三道题呢，请你们自己抽 哦， 抽着哪道题自己按着题什么题你就答什么 啊。那你来， 您 来，您来，您来，您来，您请来，请 来， 您请，你来 啊，不要客气，三位出，谁抽着头一还许好题了啊。 主持人题都在这儿 啊 都在这里边了。抽吧。